哎呀，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 我说说冯的说，别瞎操心了，读报有立心呐。 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 哎呦，您不说我倒给忘了，今年这话里话外， 11:01开戏。 新读报，您吃饭，来盘韭菜炒鸡蛋，提高警惕才安全，当下还得防新冠。哎，这个记住了啊。那位说有人可能记不住了，是也有人呢，他倒是记住了，但是呢，他来了个延伸过度的解读。我们这儿有啊，我们这个地方的说法说道坏了。为什么呢？国家没这么说呀。昨天我已经把国家卫健委正式的回应，一个字儿都不缺的告诉您了。整条新闻念下来说明什么？有些地方的规定国家这儿没有。对，所以说呢，还是之前跟您说的，咱们大伙儿现在啊，说您这个听广播呀，看报纸，包括上网得到信息，怎么来分辨这个事情真着不真着？哼，北京话，真着不真着，靠谱不靠谱，算数不算数呢？国家正式通知，比方说打疫苗这事情，国家通知有没有？有。先头打的是2针，后来说有1针有3针，哎，怎么安排？到什么地方去接种？需要您做什么？能不能打这疫苗？通过什么标准来判定？国家说的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那位说是一清二白，差不太多呀，一个意思啊。对，所以说呢，记住了，哎，因为他这个信息太多了呀，尤其是网上，尤其是网媒。就他那标题党，说实话啊，整顿了，规范了，但是不能说完全没有了。哎，就这几天，也不只是这几天，之前也一直有标题党吗？所谓标题党，就是只拿这标题说事，是耸动、耸听啊，倒不至于说危言耸听。他说那点事儿，您要点进去看哦，知道了。其实呢，跟人家那个报纸那新闻是一个意思，出处是一个，但是他那标题那可不对了，就是为了吸引您的眼球。所以说呀，这方面啊，咱记住了。再有一个呢，网上新闻包括各种讨论呐、什么什么之类的所谓话题也很多。咱们呢不是不让您关心关注，但是呢不要因为这些个影响了您的心情和情绪，尤其是啊，不要任由咱们这个负面情绪啊，它这个盲目的膨胀扩张。哎，我说啊，什么都不针对啊，哎，咱就说您甭管是哪儿的大妈，也不能坐在人家公交车的那个啊，那个上车那台阶上，甭管哪儿的大妈，您上了公交车也不能张嘴骂街呀。对呀、啊，啊，对，这些个我认为啊，说哟，会不会是这个是那个？咱别延伸解读，过度解读。啊，这个年轻年老的都一样， 谁都会有多多少少有那点负面的情绪。人嘛，这情绪啊，有的时候说实话，您要完全得控制住了也难啊，也难。是啊，你看讲究控制情绪的，打古代说，咱们这位万世师表孔老夫子啊，孔大爷，山东啊，山东孔大爷，孔大爷就讲这个啊，什么什么非礼勿听啊，什么非礼勿闻呐、啊，是非礼勿言呐、啊，反正就是他们这派啊，他们这个流派讲究这个。哎，用今天的话说，儒家学说里头有相当一部分就是讲您怎么控制情绪。哎，什么事儿咱都得保持客观理性啊，咱们这个他发火来我不急。哎，山东人讲话，他发火来我不急。哎，可是说实话，就是孔大爷本人，您看他老人家的那个书啊什么之类的，有些话也说明他这情绪没控制好。比方说有一句，小人与女子最难养，这个你要搁今天，这个对妇女不太尊重，我估计那天孔大爷跟孔大妈这老姑们俩横是吵架了。老两口拌嘴吵架呀，老头这个气呀，一跺脚，嘿，世间非女子与小人最难养，他这说气话。你说您别延伸解读。哎，对了，这您批评的太到位了。当然我这么一说您就能听出来这是开玩笑的，我没有延伸解读的意思。为什么说这个负面情绪得适当控制一下？完全没有不可能，但是得控制。说哟，哎呀，我这情绪就到这儿了，我呵，痛快了，我痛快就得了。对，但是您要知道，您是痛快了，对您健康有没有更多的啊这不好的地方，咱可不知道。反正您要到医院，大夫是不建议。就您这高血压啊，就您这个啊，这个心动过速是吧，心律不齐啊，就您这心室肥大啊，对了，这您还是悠着点吧。您都好家伙啊，您这都那个支架都撒了，好还负面情绪呢，你看看。再有一个呢，你也不知道这个负面情绪会不会影响到他人，一旦对他人产生不利的影响，要不要负责任？哎，那两位大妈就是前车之鉴。对了，啊哟，我这个呵，我就想得很深啊，我想得很深入，我这个触类旁通啊，我这想得很多。说实话啊，你有那时间啊，把工作做好了比什么都强。要我说，啊，说实话，你有那时间啊，把烙饼摊好了。啊，这个韭菜炒鸡蛋炒得了是吧，大爷大妈也不至于拌嘴吵架。就这个道理。当然防疫还是咱哎，就说这个这方面也不能够过于情绪化，听国家的啊。说了这个最新的统计啊，这国外的北京晚报报道的啊，说到目前来说，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9亿呢，累计死亡超过了409万例。德尔塔病毒还在全球之内进行传播呢。当然，世卫组织分析了，说是啊，看看明年全球来讲，渴望控制住新冠疫情。不过呢，世卫组织这个话是这么说的，幸运的话，他这儿加了一前缀语。什么叫幸运？运气好，不是凭运气，他倒不是那个意思。所谓幸运，就是大伙都努力，哎，共同来防疫啊。你看看，哎，谁也别儿戏。明年是可期哦，这么来四句。对了，千万别跟这南洋大师学。是啊，呵，南洋大师斗新冠啊，是吗？哎， 跟这新冠斗法，不对，他们那应该叫斗法，打南洋来的，呵，了不得了。就这位啊，耳神经治疗师，这也不是哪科，耳鼻喉科啊，神经外科，不知道啊，反正他这个有这么一门功课。那说起来，他这个也应该是个大夫啊，可是呢，人当地人管他叫大师。您就琢磨琢磨，您到医院多会儿挂号看病去，该叫大夫叫大夫。有的医院叫医生，我听人家说啊，这人家那医院大夫说的，一般呢，社会上的医院，一甲、二甲、三甲医院，哎，这个叫大夫。你要到部队医院看病，习惯上叫医生，其实一个意思。您到部队医院看病，301，您管人叫大夫，人家也不能把您轰出来。嗨，轰出来干嘛？好好看病。对了，那么这位呢，叫大师。您就琢磨琢磨啊，他这个技术职称吧，他有这手艺吗？可说呢。但是人家说了，嘿，好，艺高人胆大，全球都拿这新冠，这是个难题，不能说解决不了，但是确实麻烦。大师说了，我来，我可以。他干嘛？他呀，他专门到那医院里头，人家那特护病房按理说不让外人进去，那地方都是无菌消毒以后的那个环境，那儿专门是新冠肺炎患者的病区。大师他也不怎么，哎，电不宁腰啊，呵，好，这个一个小旋风飞起来40多高，很好嘛，他进去了呀，大夫护士一个不留神，大师进去了，没说嘛，平地起了一小旋风，哦，有法术，对，噌进去了，干嘛去啊？戴口罩了吗？戴口罩干嘛？大师说了，一搞人胆大，不戴口罩。打疫苗了吗？您琢磨琢磨，他连口罩都不戴，他能打疫苗吗？人家大师不需要这个，哦，是啊，是啊，还好，真事儿啊，我就说啊。哪个国家我这儿给您从略了，不能针对人家国家，跟人国家没关系，哪国家都有这人啊，都有这二杆子，他也是南洋的，具体哪国不说了啊，您到网上能查着。这大师进了病房干嘛去啊？哦，亲切看望新冠患者，不需要他看望，亲切不亲切都无所谓了，都跟那躺着呢，有的跟那咳嗽，有跟那儿啊嗯呀哎的，还有，病房嘛，一般咱都躲远远的，让大夫护士安心给这些病人看病。这位去了干嘛去啊？人家啊凑近了，呵，没说嘛，电不宁腰，闪身蹭来至在新冠患者病床之前，把这脸凑近了那个患者的那个脸，嗯，凑，特别是凑近对方的嘴，人嘛他得呼气儿啊，呼吸，哎，就得呼吸，得一呼一吸。只见大师凑近对方患者的那个嘴，然后提鼻子一闻，嗯，好家伙，就跟那个。就是那个他那一呼一吸啊，对方一呼，他那鼻子一使劲，噌，他就这么往自己的肺里一吸呀。不是，那位说这主疯了是吗？不是真的，这个那甭问呢，肯定传上了。你想他这是无缝对接呀。说实话，这胆儿大夫护士都没有。人家都戴着那个消毒的那个面罩，戴着口罩，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啊，人家都是那装备都是防菌的，防感染的。这位呢，这位直接带着鼻子就去了，嗯，直接就把病毒滋儿吸到肺中。那么后来呢，您琢磨琢磨，能有好吗？ 船上了啊，倍儿快，很快就发烧了。是啊，嘿，噌，这温度啊，一试表，65度。那就应该是喝多了，不是，就是发烧了。后来呢？没后来了，直跟您说没后来，没后来。他这干嘛呀？这是，不是这位现在还，他还好吗？能好得了吗？这人已经没了。哎呀，这是不想活了要自杀？那倒不是，他主要是两件事，心心念念他要实现两件事。哦，搞科研的，搞科研，这是搞科研吗？这个，那他干嘛呀？第一，他要证明新冠病毒是不存在的。第二，我这么分析啊，他自己表态之前就说，我为什么到那个患者那个嘴边上提鼻子一吸，证明这病毒不存在。你看我这吸进去了没有？我感染了吗？我得病了吗？我死了吗？是确实死了。这是他要做的第一件事，他的这个目的达到了。嗨，他要做的第二件事呢，我这么猜，当然这是猜啊，刚才说什么来着，吸引眼球。哦，就是想出名啊。啊，哎呀，这真是拿生命开玩笑，可说呢，可说呢。哎，就这个啊，这种人，这种思维方式越来越少，咱们战胜新冠这个日子就可以期待了。您琢磨，它不仅仅是一个人和病毒、科学和疾病之间的斗争，更是一种观念的进步。多在您这观念进步了，哎，多在您觉得这大师啊，这是开玩笑，我这么讲您可能是哎，就是。但是生活中这种人，这种思维方式有没有？未必这么夸张啊。我们家二大爷啊，我们家楼底下二大爷和二奶奶啊，又是这老两口，你看旧社会过来的，二奶奶童养媳比二大爷大，这受了很多苦啊，怎么还没弄明白？可说呢，可说这事儿吗？是不是啊？你甭说他们老两口，这儿还有一位啊，这一对儿，不是一位了，一对儿，这两口子啊，这夫妻嘛，嘿，江苏张家港的事情，头段时间，男的姓严，严大哥，哎，老严那个生活当中，那对自己对旁人太严格了，尤其是对别人，是吗？啊，老严的这个人生法则是，愣可对自个儿宽松一点，也得对他人严格。比方说对他媳妇儿，怎么个严格法？哎，老严这人啊，不含糊。你看人家说了，咱们是我是喝了酒了，我开了车了，而且我还把人家车撞了。但是呢，媳妇儿，这事儿你得担。你看很严格。也不是，那位说您等会儿吧，这人性太刺客了。是吗？你不是，你想啊，他干嘛来着？他出去跟着媳妇儿开着车出去，是办事儿，是应酬吃饭，咱不知道啊。喝了酒了，酒后开着车回家，媳妇儿直劝，要不然我开吧，你没带本儿，那就不行，咱叫代驾。带什么驾呀？我来，是不是啊？我会开车呀，还用着代驾吗？我一句话我就让这车驾。驾，哎，您这是马车呀，哒，正聊着呢，把人前面车给顶了。哪人司机下来不干啊？这你看这怎么算？这怎么算啊？这个老严这时候说实话啊，你别看人喝了酒了，脑子清醒，跟司机说好办，我呀花钱把你这车买下来。把司机噎的都无语了，大哥，我还没听说过这个交通事故还这么操作的。哎，你不用报警，知道吗？不用报警，我花钱把这辆事故车买下来。啊，那司机说，您确定吗？我确定啊，你开个价，哎，咱俩人划好了价，我就掏钱买这车。你看你再去买辆新的，这个啊，后保险杠撞下来，这车归我了。不是，都没明白。 白干什么，但是人一想，那您既然说要把这事故车买了，那就买了就买了吧。那你说这事儿闹的啊。然后这严大哥转身对媳妇儿说了，这个时候该你表现了。我表现，媳妇儿想，是啊，你表现半天了，你该我干嘛，你到交通队就认啊，是你开咱们家那车把我刚买这辆车给撞了。哎，你替我把这包顶下来干嘛呀？你看我这就说明我没喝多，咱可以骗保啊。哎呀哈，您这不是错上加错吗？你看，可说呢。好家伙，嘿，咱就说啊，您甭管什么人，公开场合，尤其是这天热啊。对了，多多少少的穿的那是肯定，那没有冬天也啊捂的严实。咱不是说别的，个人您自个儿您愿意怎么穿是怎么着，大街之上爱干嘛干嘛。但是有些事儿，我觉得啊，这个顾及一下他人感受啊，咱甭管是在哪儿，是吗？尤其是这个热天，您甭管热不热吧，山西太原那个电动扶梯上，大伙儿都坐那电动扶梯呀、啊，呵，年轻男女，哎呀，情意绵绵呐、啊，哎呦呵，四目啊、不是啊，这个六目相对呀、啊，你等会儿吧，四目啊，对，一般人是四目，这个年轻情侣谈恋爱的小年轻搞对象呢，六目相对，干嘛六目啊？那小伙子是一近视眼，嗨，戴着眼镜呢。啊，哎呦，和呦，互相的深情的凝视，就在这扶梯上，俩人还在那儿，哎呦，接吻是，嗨，不是，我就说啊，哎呀，那说行了，咱闭眼吧，这个倒不至于，但是您，关键大伙儿看着您这，你看看，下来了吧，下来了，是俩人太投入了，结果呢，打那自动扶梯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巴扎，哎呀。这大马趴摔的，好家伙呀，大伙说行啊，这是一首歌啊，啊，流行歌曲啊，多年前就传唱的，终于被他给说着了，您这是爱的代价呀，行了，呵呵，抓紧，新闻一口清，中国女排抵达东京，备战这个奥运会，航天某国企董事长老张，哦，知道那事儿。对了，前段时间殴打他人，这个组织上双开，法律上被捕，那你看他得负责任呢。那位说打的是院士，打谁都不行，是吗？你看我国新增本土病例八例，刚才我说什么来着？防疫这事儿均在云南。哎，抓紧时间，各位。列位啊，这个赶紧的下载咱们北京广播电视台这个音频客户端，是听听 FM， 用手机来听广播。同时呢，周一到周五还可以进入听听 FM 之上话里话外聊天室，咱们互动交流。感谢各位啊，这个呵啊，这锄禾，哎，锄禾，对，山西刀削面，行，可以，哈哈哈哈。啊，飞鱼撒清晨也是，哎呀，说这个真是啊，你看这他关键别的不说，他不安全的，咱别的咱管不着啊，就说这个事儿嘛，正是最热人间七月天，且听立新对您言，运动首先是安全，不能都学运动员，嗯，您要学呀、啊，您现在买张飞机票还来得及，去东京吧，那说不去不了，不让去，对了。人家奥运会，人家场内都没观众，您干嘛去啊？看电视得了。但是说是说啊，人民日报有一篇文章，运动健身离不开科学处方。为什么这么说呢？头段时间好像是在那啥东北那嘎的吧，什么地方不说我了啊，呼，这老头老太太，哎呀，太厉害了。怎么呢？公园里头不有那歪脖树吗？啊，我说以后公园啊，管理方啊，给人家布置点作业，您那歪脖树稍微捋直点吧，嗯，不然的话这大爷大妈，哎呀，不行，跟着锻炼呐，噌，电不灵腰， 脚底下打起一小旋风，呵，蹦起四丈多高啊！嗯，大爷大妈带了一火箭助推器，哎呀，跟那儿拽那个，扒着那个啊，那树杈摇晃摇晃摇摇晃，他回头断了怎么办呢？啊，没事儿，还有哟，通过这树杈咱们能治病。是吗？拿了一个那个是布条啊，是什么东西啊？搭在那个树杈上，然后这下巴颏弹在这个布袋上，这布条上啊，它哎弹着，在那儿悠等，肉肉肉，啪嚓，就怕这个，怕悠下来呀、啊。哎，这个好，说实话啊，这您要到专业的医院，专门治这个运动损伤的医院有这个。咱实话实说，这个医学上叫牵引，是一种康复治疗的方式。但是，那个医院里面有大夫看着，啊，是啊，人家自己有单自己医院的设备。我们家那边有一家医院，就是专门，哎，他治这个，啊，体育方面的吗？你看，给说出来了，这是公立医院，啊，人专门有这科。就是康复治疗，专门有大夫看着，没有自己玩的啊，也没有那么悠登的，那都不对。你就说现在大家都爱这个运动啊、健身什么之类的，但是实话实说，尤其是上年岁的，这个之前咱也说过，毕竟老胳膊老腿儿，年老不以那筋骨为能。再有一个呢，其实这种由于运动过度导致的损伤产生的病痛，既不好治，而且影响您的生活质量。妈，你要这么健身的话呢，说实话这就大发了。哎，这个因为我也是健身，我那健身房那教练原来就是运动员，练举重的，他就说，我说李新先生，我跟你说一说。妈呀呀呀呀呀呀，听出来了，一定是练举重的。哪天我把他约来啊，大伙儿见见，嗯，大伙儿听一听。那你说您这不对啊，您这节目里头您这个念叨您这健身教练，他说的有道理，咱说实话啊，这开玩笑，但是咱说正经的，人家这教练说了，不可能要求来健身房健身的都跟那运动员那标准，说实话按那标准要这么练您，他就说练我，那弄不好咱就得叫120了，那运动员多的强度多的运动量啊，你想想看，但是人家也是在教练指导之下，也不能自己胡来啊，所以说嘛，这就得听相声。嗯，那说没听说过相声里头有健身，有，但是也有那不得法的，是吧？啊， 因地适宜，因人适宜。怎么叫因人适宜？你哪路人，你什么体格，你练什么，对不对？打球啊，踢球，像我这样的踢足球行吗？你撞不撞一跟头吗？是吧？我练摔跤，你不找死吗？谁敢跟我摔啊？我就想摔跤，谁敢跟我摔？谁敢？谁惹这祸？ 啊，你看看，是吧？马先生就他那体格，可能就锻炼，可能就得小心点啊。那人家侯先生有自己的一种锻炼方式吗？啊，是啊，啊，你 人练体育，体格就会棒。 哎，就能健康。 我没练这个， 您呢？ 我净练嘴了。 您能说呀？ 哎，就能说相声。 哎， 早晨起来啊，先在家说四段。 怎么说四段啊？ 哎，这是一种锻炼呢。 这也是锻炼。 哎，也算是体育的一种啊。 这算体育的一种。 哎，这是口腔体操嘛。 你看。口腔体操，这厉害啊！对，锻炼要得法，就这意思啊。咱现在呢，现在先不说自己锻炼，咱先啊，够奔东京啊，不是关注东京啊。今天新华每日电讯说了，东京奥运会这安全是可控的，你看看啊，这个哎。另外，新华每日电讯说到啊，说这个哎，猪肉价格说是连月下跌呀啊，呦呵，嘿好。那这吃红烧肉合适啊，啊是，但是呢，这个还得掌握好平衡啊。为什么呢？它这个老是价格下跌，这个对这个养殖户，那他那肯定是那什么呀，对吧？ 啊，这养殖户这方面，哎，咱们这补贴呀，各方面，哎，这也得跟上。好嘞，再抓紧时间说《北京日报》。嚯，记住啊，汛期啊，咱就说主汛期进入了。怎么衡量？尤其像北方，像北京的主汛期，您记住，这个星期进入七下八上。说错了，七上八下。嗨，七下八上指的是主汛期，它的时间。七是七月下旬，八呢？八月上旬呢？哦，这段时间防汛特别的要求啊，要劲儿是吧？得了，大伙儿都来了啊，特别感谢啊，差不多了，您得吃饭去了啊，就这么着，感谢各位列位在席位这个老几位，接上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正定快报和那个新闻天天是见天儿谈，明儿个聊天是接茬谈。Thank you.